好狮子和好老虎。卫卫和东东从幼儿园回来，一起在新村大楼旁边的草地上玩。玩着玩着，他们忽然争起来了，你一句我一句的，谁也不让谁。卫卫说：“ 老虎蛋。” 东东说：“ 狮子蛋。” 老虎会吃人的， 狮子也会吃人的。 老虎叫起来的声音要吓死人的， 狮子叫起来的声音连树叶子听了都会发抖的。 你骗人，你才骗人哩！我在动物园里听见老虎叫的声音，大得吓死我了。 东东笑起来， 你吓死了，怎么现在还会讲话？ 卫卫说：“ 我又活过来了。” 说着就趴在地上装老虎，向东东扑去。东东可不怕，马上趴在地上装狮子，张大嘴巴向卫卫冲去。 吼吼吼！ 老虎和狮子一起大叫起来。这时候，小鹰放学回家，看见卫卫和东东那样子，急得叫起来：“ 哎呦，你们怎么打起来了？” 老虎和狮子一看是小鹰，就一起向小鹰冲来，吓得小鹰后退了好几步。 哈哈， 老虎和狮子大笑起来。 卫卫说：“我是老虎呀。” 东东说：“我是狮子呀。” 小鹰这才知道他们是在闹着玩，就说：“老虎和狮子顶坏顶坏，光欺负小动物，还要吃人。” 老虎也会帮助人的。 卫卫不服气，把脸涨得通红。东东悄悄地问卫卫：“ 那狮子也会帮助人吗？” 他看见卫卫点了点头，就说：“ 嘿，狮子也会帮助人的。” 卫卫说：“ 我是好老虎。” 东东跟着说：“ 我是好狮子。” 他们正在说话，忽然听到大楼里传来哇哇哇的哭声。是谁在哭呀？ 小鹰说：“准是小珍珍，她妈妈生病住在医院里，爸爸下了班就得上医院去看妈妈。” 卫卫说：“ 小珍珍一个人在家不害怕吗？” 东东说：“小珍珍家有只猫，大人不在家，猫会咬小珍珍吗？” 小鹰告诉他们，大人不在家的时候，隔壁刘奶奶就把小珍珍领到她家去。咱们瞧瞧去。三个孩子一起来到刘奶奶家，真的是小珍珍在哭。 拿什么逗小珍珍呢？ 他们摸了摸口袋， 口袋里什么好玩的东西也没有。妈妈来呀，爸爸来呀！ 珍珍哭得更凶了。卫卫一急，想出办法来了，忙对东东说：“ 我做大老虎，你做狮子，快！” 两人弓着腰，晃着脑袋，一扭一扭的。小鹰说：“ 珍珍，你看，一只大老虎，一只大狮子。” 珍珍看了，真的不哭了，用小手指着说：“ 老虎坏，狮子坏。” 又用手装作手枪，对着老虎砰打了一枪，老虎叫了一声，倒在沙发上了。又朝着狮子打了一枪，砰，狮子也倒在沙发上了。珍珍更高兴了，拍着手说：“ 是我打死的，是我打死的。” 卫卫和东东刚想爬起来，珍珍又哭起来了：“ 是我打死的，不许活过来，不许活过来。” 卫卫和东东吓得连忙趴在沙发上，动也不敢动。还是小鹰姐姐有办法，她对珍珍说：“ 珍珍，咱们叫老虎和狮子跳舞好吗？” 珍珍拍起手来：“ 好好。” 卫卫和东东赶快爬起来，跳起舞来。小鹰还拿了根筷子，指挥他们表演呢。小珍珍乐得咯咯咯不停地笑。 爸爸！ 小珍珍突然叫了一声。 原来珍珍的爸爸回来了，他谢过小朋友们，就把珍珍抱回家去了。小鹰说：卫卫、东东，咱们也该回家了。 卫卫说：小鹰姐姐，我说老虎会帮助人的嘛，我是好老虎。 东东接着说： 狮子也会帮助人的，我是好狮子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